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七牛云许世伟，今天聊聊如何阅读别人的代码。我们去阅读别人的代码，通常会带有一定的目的性。完整把一个系统的代码读懂，需要极大的精力。所以明确阅读代码的目标很重要，因为它决定了你最终能够为这事付出多大的精力，或者说成本。大体来说，我们可以把目标分为这样几种类型。第一个是，我要评估是否引入某个第三方模块。还有就是，我要给某个模块局部修改一个 bug。还有就是，我要以某个开源模块为榜样去学习。还有是，我要接手并长期维护某个模块。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目标搞清楚？因为读懂源代码真的很难，它其实是架构的反向过程，它类似于反编译，但是并不是指令级的反编译，而是需要根据指令反推更高维的思想。我们知道，反编译软件能够将精确软件反编译为汇编，因为这个过程信息是无损的，只是一种等价变换。但是要让反编译软件能够精确还原出高级语言的代码，这就比较难，因为编译过程是有损的，大部分软件实体的名字已经在编译过程中被去除了。当然，大部分编译器在编译时会同时生成符号文件，它主要用于 debug 用途。否则，我们在单步跟踪时， debug 软件就没法显示变量的名字。即使我们能够拿到符号文件，精确还原出原始的高级语言的代码仍然非常困难，它需要带一定的模型推理在里面，通过识别出这里我们熟悉的套路，然后按照套路进行还原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精确还原的智能反编译器是怎么工作的。第一步，还需要识别出所采用的编程语言和编译器，这通常相对容易，一个非常粗陋的分类器就可以完成。尤其是很多编译器都有署名，也就是在编程出的软件中带上自己签名的习惯。如果假设所有软件都有署名，那么这一步甚至不需要训练与学习。第二步，通过软件的二进制，结合可选的符号文件，加上它对该编译器的套路理解，就可以进行反编译了。编译器的套路就如同一个人的行为，持续进行观察学习是可以形成总结的，这只需要反编译程序持续的学习足够多的该编译器所产生的样本。我之所以拿反编译过程来类比，是希望我们能够理解，阅读源代码过程一方面是很难的，另一方面来说也是需要有产出的，有产出的学习过程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。那么阅读源代码的产出应该是什么呢？答案是构建这个程序的思路，也就是架构设计。怎么做到呢？首先有文档，一定要先看文档。如果原本就已经有写过架构设计的文档，我们还要坚持自己通过代码一步步去反向进行理解，那就太傻了。但是一定要记住，文档和代码很容易发生脱节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是上一版本的，甚至是最初版本的设计。就算已经发生过变化，阅读过时的架构设计思想对我们理解源代码也会有极大的帮助作用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再看源代码，就可以相互进行印证。当然，如果发生了冲突，我们需要及时修改文档到与代码一致的版本。看源代码，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理解系统的概要设计。概要设计的关注点是各个软件实体的业务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。有了这些，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系统的架构设计的核心脉络。具体来说，看源码的步骤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首先，把公开的软件实体的规格整理出来。这一步往往有一些现成的工具，例如对 Go 语言来说，运行 Go Doc 就可以帮忙整理出一个自动生成的版本。一些开源工具，例如 DocSigin 也能够做到类似的事情，而且它支持几乎所有的主流语言。当然，这一步只能让我们找到有哪些软件实体，以及他们的规格是什么样的，但是这些软件实体各自的业务范畴是什么，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，需要进一步分析。一般来说，下一步我会先看 example, unit test 等，这些属于我们研究对象的客户，也就是使用方，他们能够辅助我们理解各个软件实体的语义。通过软件实体的规格、说明文档、example、unit test 等信息，我们根据这些已知信息，甚至包括软件实体的名字本身背后隐含的语义理解，我们可以初步推测出各个软件实体的业务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。 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证实或证伪我们的结论。如果证伪了，我们需要重新梳理各个软件实体之间的关系，怎么去证实或证伪。我们选重点的类或函数，通过看他们的源代码来理解其业务流程，以此印证我们的猜测。当然，如果你能够找到之前做过这块业务的人，不要犹豫，尽可能找到他们，并且争取一个小时左右的交流机会，并提前准备好自己遇到迷惑的问题列表，这会大幅缩短你理解整个系统的过程。最后，确保我们正确理解了系统，就需要将结论写下来，形成文档，这样下一次有其他同学接手这个系统的时候，就不至于需要重新再来一次反编译。业务系统的概要设计，接口理清楚之后，通常来说，我们对这个系统就初步有谱了。如果我们是评估第三方模块要不要采纳等相对轻的目标，那么到此基本就可以告一段落了。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，我们才研究实现机制。刚才我们谈到的系统架构梳理过程，我们也部分涉及了源代码理解，但是需要明确的是，前面我们研究部分核心代码的实现，其目的还是为了确认我们对业务划分猜测的正确性，而不是为了实现机制本身。研究实现是非常费时的，毕竟系统的 user story 数量上就有很多，把一个个 user story 的具体业务流程都研究清楚写下来是非常耗时的。如果这个业务系统不是我们接下来重点投入的方向，就没必要在这方面去过度投入，这时候目标就很重要。如果我们只是顺带解决一下遇到的 bug， 无论是用第三方代码遇到的，还是上级随手安排的临时任务，我们自然把关注点放在要解决的 bug 本身相关的业务流程上。如果我们是接手一个新的业务系统，我们也没有精力立刻把所有的细节都搞清楚，这时候我们需要梳理的是关键业务流程。怎么搞清楚业务流程呢？程序等于数据结构加算法，还是这个基础的公式。要搞清楚业务流程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些业务流程相关的数据结构先理清楚。数据结构是容易梳理的，类的成员变量、数据库的表结构通常都有快速提取的方式，除了 MongoDB 可能会难一些，因为 raw schema 的原因，我们需要通过阅读代码的方式去理解 schema。 更麻烦的是，我们不确定历史上经历过多少轮 schema 变更，这通过最新版本的源代码很可能看不出来，一个不小心我们就可能会处理到非预期 schema 的数据。理清楚数据结构，事情就解决了大半，剩下来就是理各个 user story 的业务流程，并给这些业务流程画出它的 UML 时序图，这个过程随时可以补充，所以我们挑选对我们当前工作最为相关的来做就好了。最后还是同样的，我们要及时把我们整理的结论写下来，变成架构文档的一部分，这样随着越来越多人去补充完整架构设计文档，才有可能把我们的项目从混沌状态解脱出来。好，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对于任何一个项目团队来说，阅读代码的能力都极其重要。哪怕你觉得你的团队共识管理很好，团队很默契，大家的工程习惯也很好，也都很乐意去写文档，但这些都替代不了阅读代码这个基础活动。阅读代码是不可或缺的能力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代码即文档，代码是理解一致性更强的文档。另外，作为一个小补充，我们需要指出的一点是，阅读代码的结果有时不一定仅仅是架构设计文档的补充与完善，我们有时也会随手修改几行代码，这是正常现象，而且应该被鼓励。为什么鼓励改代码？是因为我们鼓励随时随地的消除臭味，改几行明显风格不太好的代码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也要有原则，其一，不做大的改动，比如限定单个函数内的改动不能超过十行。其二，确保改动前后的语义完全一致，这种一致需要包括所有 corner case 上的语义一致，例如错误码、条件语句的边界等。其三，不管多自信，有改动就需要补全相关的单元测试，确保修改代码的条件边界都被覆盖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，欢迎给我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下一讲我们谈谈发布单元与版本管理。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收听。